真浩播音，圆圆近视萌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这样的一档节目呢，是为大家带来好的书，和书友、和作者、和编辑、和译者、和所有喜欢书的朋友一起交流的一档节目。在我们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人士，跟大家说特别专业的问题。虽然专业，但是我想这样的问题啊，是每一个人、每家每户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会碰到的事情。首先来公布我们今天啊要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的这一本书，是《要想治病需谨慎》这样的一本书啊。您能说您在一辈子当中没吃过药吗？我想如果一辈子没吃过药的朋友啊，您真是太幸运了，或者也可以说您太不幸，可能有病的时候您没有吃上药。那今天呢，我们还请到了一位嘉宾朋友来到这个现场，他呢就是《要想治病需谨慎》的这本书的主编刘志军，刘医生。刘医生您好。 刘莎您好，各位现场的朋友和读书俱乐部的朋友们大家好。 这本书的主编是刘志军，刘医生，其实他可牛了。我来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啊，刘医生有多么牛。刘医生啊，是北京医院的主任药师，是药理学的博士。这上学如果想要念到博士是挺困难的一个事儿，不是说你想念就能念，是还得又勤奋又聪明，是吧？ 跟勤奋和聪明有关啊，但是跟大家的想上也有关系 啊。另外啊，刘博士、刘医生他还是中国药理学会的补益药药理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还有好多像北京医师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委员会委员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您这应该是兼职，社会兼职。 对，这是社会兼职，就是说正业之外的副业。 所以我今天要来说啊，请这样的一位嘉宾跟大家说说怎么吃药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大家肯定特别放心吧？ 很多朋友啊，谈到吃药这个事儿，首先映入到这个脑海当中就是“是药三分毒”，我能不吃药我就不吃药。 对，这种观点是对的。其实无论是我们说的西药，还是大家很熟悉的中药，都有这个说法，就叫“是药三分毒”。现在其实很多老百姓都觉得中药无毒，比如说啊，这些年轻的父母自己的孩子啊感冒了 ，OK， 我西药我不要，你给我开点中药， 熬上一锅中药，我喝三年，我连病也治了，还把身体给调理好了，是吧？ 对， 很多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 对，所以其实我自己的这本书也是来源于老百姓的这个提问，大约有100多例次的老百姓问这些问题，那么我从中精选了有100个问题啊，按照这种方式给大家把它出版出来，也方便大家去阅读。 哦，实际上这样的一本书啊，我让现场的观众看一下啊，《要想治病需谨慎》，我觉得书市里面大家就能够看到这本书。所有的跟刘医生、跟刘博士接触的这些患者，他们提出来的那么多的问题，精选了。啊，有这么多，10000次是吧？ 差不多有10000例次的这种来问我的，这就是纪实的一个考试。 这样的一本精华，大家拿到这本书以后，对于您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见病啊，或者说一些您不能够处理的问题，基本上他都能找到答案。但是，刘医生这本书还有续集是吧？ 应该是有续集。如果大家喜欢，我可以再接着写。 如果您在这本书里面没有找到答案的话呢，那么您可以继续啊，在等待这本书的续集，一定会有答案带给您。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是一本啊，谈大家如何用药的书。谈到用药啊，其实刘医生还有一个问题要跟您一起来沟通一下。无论是健康的书也好，还是谈到用药的书啊，真的特别特别多。 对。 那当时您为什么想要出这样的一本书？这本书的特色又在哪里呢？ 其实这本书最早我的想法是因为它确实它的问题就是来源于咱们普通老百姓平时想知道想了解但是没有机会，那么在我的诊室里问了，然后我觉得很有代表性，所以就想把它精选出来给大家。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的信息比较的混乱，有各种各样的来源，比如说有网上的啊，也有一些打着这种啊这种咨询或者说其他方式带有这种销售自己产品的一些这种信息，总的来说信息良莠不齐。那么作为我一个专业的一个药师，我希望通过我背后的北京医院和我的一些学术的一些称呼，然后来背书我的东西是一个相对来说准确公正的，不带有这种其他一些利益冲突的一些。 您刚才说到了现在啊，作为普通老百姓想要了解一个药我到底该怎么吃，吃完以后有没有副作用，它能治什么病，很多的来源啊，您也提到了有一条是网上来源。 对。 您知道为什么不少普通人他们会到了网上去看，说医生今儿给我开这药我吃了以后管不管用，有没有什么副作用，是因为那个最方便。 但是是这样，因为网络资源特别是涉及到很专业的医和药这一块，其实网上的资源非常的鱼龙混杂，有的可能是正确的，但是有的呢就是带有一定的倾向性。比如说我是某一家专门治疗肛肠疾病的医院，你要搜相应的问题的时候，那很多的这种回答就可能就慢慢的引导你到我的医院，或者说到我的产品这上面， 没错， 就往往有一些偏颇在里边。 您刚才说到的这一点啊，其实不少普通人都曾经上过当，本来可能花不了多少钱治的病，而且很快就能治好的，你结果去了那样的一个不正规的啊地方，不仅花了好多钱，而且最重要是病还没治好， 对，耽误了病情。那么其实这种信息对老百姓的误导是其实是非常大的。那么老百姓，比如说他得了一个什么非常我们医院里觉得是非常好治的一个病，那么他可能这种信息就会诱导我们老百姓一步一步的花了很多很多的钱，而且很耽误了治病，那么最终其实他还是要到医院去，因为像这种东西其实是没有办法来治好他的病的。 下面刘博士您就需要给我们普通人来支招了，作为一位普通的听众，他手里又恰巧没有您这本书要想治病需谨慎 OK， 那他手里面又有一个药是他这两天需要吃的，可是自己觉得呀这药到底怎么吃啊，吃完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作用，他又不放心，您建议他怎么去了解他现在要吃的这个药的一些情况呢？ OK， 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其实大家现在去医院就诊的时候也发现自己排了一个小时的号，然后见大夫5分钟，自己的病情还没说清楚，然后大夫把处方就开出来了，然后当你再接着问这个药怎么用的时候，大夫就非常的繁忙，而且没有办法详细的解答你所有的问题。那么其实现在在北京市，咱们北京市所有的三甲医院都有一个叫门诊用药咨询，不管是一个窗口也好，还是一个独立的诊室也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其实可以去这个地方去咨询，你可以得到非常详细的非常准确的解答，那么这是一个最最主要的渠道。 好，这是第一个渠道，除此以外呢？ 除此以外就是多收听咱们这个读书俱乐部相关的一些健康节目，所以我也非常高兴能够有幸参加流沙这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品牌的一个节目，然后多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就能得到非常专业的指导。 那我知道第三个啊，这个渠道是什么了？如果您手里没有药想治病需谨慎的话，您赶快去买一本，不管是去实体书店还是去网店上订购，都非常快就能送货到手。 当然了，听我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的节目，还有看这本书《药想治病需谨慎》，都能够给您带来很好的，也是非常正确的知识。不过呀，第一个方案其实是对于一位普通患者来说，更应该也必须要采用的一种方法。特别要跟大家重申一下，如果您恰巧正在吃一种药，而且这种药啊是治疗您身体的一种疾病的，而这种疾病又对您的健康影响非常大。 那 那么这时候一定要搞清楚这个药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一定要去正规的医疗单位，去医院呢，去刚才像刘博士说到的这样的一些机构去问一问，这样才能够保证啊，您吃到的这个药啊，能够做到药到病除。 对，那么我想给大家讲个故事，非常简短的一个故事。我曾经有一个病人朋友，因为我有好多的病人也成为朋友。那么这个病人其实是在我们医院，然后他是一个糖尿病患者。我们说糖尿病患者，我们要担心他后期出现这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简单的说就是糖尿病累积了我们的眼睛。然后北京医院的内分泌科大夫给他开了一个药叫朗诗。大家都知道北京医院和同仁医院一街之隔，北京医院大夫给他开了朗诗，然后这个病人又去同仁医院眼科看病，眼科的大夫又给他开了一个药叫多贝斯。 两种药了已经。 那么这个患者就把这两个药一直在用。后来这个患者朋友去找我聊天说，哎，你看我这两个药到底哪个好啊，都是治疗眼科疾病的。我一看，我说这两个药其实是一个药，也就是说它的成分都是一个，但是有一个厂家把它做成了包子，有一个厂家把它做成了水饺。 那完了完了， 实际上 这 个患者 是超量用药， 它是一个重复用药。 哦，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如果我们老百姓能够把自己的用药跟我们的门诊用药咨询的药师详细的聊一聊，其实对你来说可能会规避很多的这种用药风险。 我们刚才谈到了，在现在健康书籍还有这种医药书籍非常非常多的情况下呢，刘医生您又特别的出了这样的一本书啊，其实也是想把这样的一些例子带给大家。 对， 有的时候可能讲道理大家都明白，但是一到实际应用的时候就会出问题了。 是，所以这本书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大家能看到它最前面第一部分其实就是一个，比如说一个例子，一个小故事啊，反正就是给大家一看，哎，我有这样的问题，我看这个专业人员是怎么解答的，就是一种非常贴近我们老百姓自己的具体情况的一个风格。 您刚才也谈到了这本书呢，其实是您有好多好多病例的一个精选的一个叫精华的专辑。那么多的问题啊，这本书其实大家如果看到了，它并不是特别特别厚。那么在这样的一本200多页的书当中啊，您是不是也遇到很多困难？就是说我原来想定1万个问题进去，但是因为篇幅有限，我不能够进入这么多问题。那什么是能够进入到这本书里面的问题的标准呢？ 这个标准其实一般是3条。第一条就是说，首先这些问题是带有普遍性的，也就是说我不管您是一个老人还是一个中年人还是一个学生，你可能都从中发现一些共性的问题。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说一定是老百姓关注频率最高的，比如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像阿司匹林到底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或者说还是早上吃中午吃还是晚上吃。那么第三个标准就是说这个问题一定是我可以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话给大家解释的。 哎，您看前两个标准很容易理解，就大家特别关注的，也是很普遍的。但是为什么您这第三个标准是能够用通俗易懂的话解释的？难道有的药怎么说都说不明白吗？ 对，有的药其实我们老百姓可能也关注，但是相对来说我们要解释起来就比较的费劲，太专业，或者说这个病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偏的。你比如说像一些肿瘤化疗药物，我要是给您详细的解释说半天，你可能是听不懂，而且这是一种相对一种专科的用药。那么我建议这样的问题还是去各个大医院的门诊用药咨询去这个诊室，因为这是免费的，每个人都可以去把自己的用药跟我们的药师一起聊一聊。那么放在这本书里呢，就显得一是阅读受众的人感兴趣的人比较少，二是解释起来非常的困难。 哎，我们刚才说过了三个标准了，接下来还有没有标准？ 还有一些标准就是我掌握的比较好的我的专业范围之内的，比如说我自己做的最多的那更多的是一些关于相互作用，比如说你吃了这个药和其他的药有什么相互作用，你吃了这个药和其他的中成药有什么相互作用，或者说这个药和我们的食物 饮料、果汁等等有什么相互作用。 哎，我们刚才说到这本书啊，哪些问题能够入选它的一些标准之后，其实我更想呀把这本书的目录请刘博士来跟大家来讲一讲。因为这本书的目录啊，它是每一个主目录下面都有不少的子目录， 对， 但是其实每一个主目录啊都告诉大家，我觉得是大家经常出现什么问题，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比如说，认清纷杂啊纷乱复杂的药品名，避免重复用药，这就是您刚才谈到的。 对，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 嗯、 那么，因为其实老百姓要想记住非常复杂的名称，其实很头痛。 嗯、 我们的有些医生都是认不全，就是这个药名很拗口，然后说半天倒腾倒腾就忘了。那么其实药名有非常多的规律在里边，它有商品名，有通用名，还有俗名啊、 嗯、 那么老百姓可能记得更多的是商品名啊，或者说俗名。 对对对对。 嗯， 嗯，那咱们再来说啊下面这一章，读懂药品说明书，明白用药。其实这一章啊，很多朋友就会说了，说这个药是医生给我开的，医生告诉我怎么怎么用，我都已经知道了，我还用再读懂这药品说明书吗？这不是我自己自行主张到药店买的药啊，是医生安排我这么吃的呀。 但是刚才我说了，您排队一个小时，见医生就五分钟，所以医生可能不能把所有的信息都告诉你。另外，其实专业上有分工，医疗上医生可能对药的了解还是要弱于药师，专业的药师可能知道更多。那么最最主要的是，大家一定要看看说明书。因为你买一个新的产品，新的物件，你拿回家以后在组装在使用的时候，你会非常详细的看看，哎，它是干嘛的，怎么着来组装，怎么着使用，注意什么问题。那么药品其实也是这样。 刘博士，下面还有关于这个问题的事情要跟您来请教一下。您看，您刚才说到了，一定要患者要读懂这个药品的说明书，明白用药。但有的时候啊，在治疗一些疾病的时候，医生往往会说你现在这个疾病啊，你可以按照这个药量你加倍吃，或者说你减多少多少吃。那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那么关于这个药量调整的问题，其实医生可能更有发言权。也就是说，医生天天用这个药，他对这个药相对来说比较了解。那么他认为根据您的公斤体重，根据您的这个肝肾功能情况，你可以服用正常的一个剂量，也可以加大一下剂量啊，这是一个合适的一个调整范围。那么我们临床药师其实也可以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 好，我们继续来往下面说下面的一个问题啊，药想怎么用，说的是这个医药的药啊，药想怎么用，小知识大作用。他药想怎么用，不前面已经说了吗？都已经看了说明书了，都明白用药了，我们怎么还要再看这样的一章的内容呢？ 但是其实好多老百姓有时候有这种自我意识。比如说有的朋友会认为我口服一个胶囊可能会导致我的胃疼，但是其实想象一下，这个胶囊主要是由甘油和明胶，也就是说我们吃的骨头的这个明胶和甘油做成的一个胶囊，理论上讲其实对胃没有刺激作用。但是好多人他会觉得这个胶囊这么硬，到我胃里边去可能会弄得我胃疼，确实有这样。那么他往往会把这个胶囊给你打开了， 哦，对对对， 就把胶囊里边的药面面化到水里喝下去了。那么其实这种情况我们觉得是不合适的啊。那么你要是阅读说明书啊，严格按说明书来做也好啊，但是如果你要是真是不看说明书你就这么做了，那么其实是存在非常大的隐患的。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胶囊做的是有目的的，比如说我们做的胶囊不溶在胃，只溶在肠道。那么为了保证它在，比如说这个药在胃酸中不稳定就破坏了，或者说减轻了它对胃的刺激。 对 对， 对。 这种情况下，你要是把它弄出来，化到水里喝下去，可能会造成无效，也可能会对胃带来了刺激。 是不是还有一种缓释胶囊？如果您把那胶囊给拆了，您吃的话，恐怕缓释也会出问题。 对，有的可能是靠胶囊起到一个缓释作用，有的是靠胶囊里边的小颗粒起到缓释。所以总之，虽然你看了说明书，但是有可能你明知还是故犯，你还是没有按照说明书说的完整的吞服啊。所以我们也需要跟大家聊聊，为什么胶囊一定不要把它打开吃 啊，比如说像我们最常用的阿司匹林，我估计现场的啊年龄偏大一点的，然后有点心血管病或者说糖尿病的朋友都要吃阿司匹林。 嗯， 那么阿司匹林到底是空腹服用还是餐后服用？好多老百姓可能就觉得阿司匹林对胃有刺激，我一定要饭后服用，减轻对胃的刺激。 对啊。 那么其实不是这样的，阿司匹林一般做成肠溶片，那么一般在胃酸的空腹的胃酸情况下，它不溶解不释放，对胃没有刺激，那么只有到了小肠才可以释放出来，可以被吸收，所以避免了对胃的刺激。但是如果你餐后服用，那么我们知道大家吃饭之后会中和胃酸， 嗯， 啊，胃酸少了，成了一个弱碱性环境，那么可能这个药就在胃中就溶解了。 没错没错。 那么这个时候反而对胃是有刺激的。 所以到底什么时候吃阿司匹林，一定要看那说明书上的介绍。 对，一定要看说明书，或者说啊，我刚才给大家说了，如果是常用阿司匹林，比如说拜耳的常用阿司匹林 ，OK， 这个药一定是饭前吃， 嗯， 啊，不要饭后吃。 如果是其他的，那有专门的说明书，大家一定要详细的注意去看一看。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本书当中啊，要想治病需谨慎里面反复的在第二章就说到了一定要看说明书的这个问题。 对， 可以说啊，前面的几个章节啊，大家觉得还不是特别重要，接下来有两个章节就重磅来了。 嗯， 药物的剂型决定药效的好坏，也就是说您吃的是片儿的药呢，还是口服的，还是喷雾的，特别有可能影响到您吃的药管用不管用。 对，因为其实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有一个药叫硫酸镁，大家都知道硫酸镁有这种粉子可以外应的，比如说有一些湿疹或者说有一些皮肤的一些疾病，我可以用硫酸镁粉子或者说做成的那种33%的溶液外面涂一下， 它能够 可以治病， 对， 收敛消炎。 嗯嗯， 那么硫酸镁也有这种口服的， 口服 就是我喝下去，喝下去之后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就是利胆。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出现这种胆囊的绞痛，或者说就是类似于胆囊收缩引起的疼痛， 嗯， 我喝下去之后可以缓解这个胆绞痛的症状。 哎，刘医生，您看您刚才谈到了啊，这个硫酸镁如果是做成粉末状的或者是外涂的药剂，涂在身体表面 可以治疗皮肤病。 哎，因为它能够消炎，能够杀菌。 嗯， 但是为什么它做成了这种内服的药，我喝下去以后就能利胆呢？这跟消炎杀菌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主要是因为啊，镁离说的太专业了，老百姓可能不高兴，也不一定愿意听，但是就是说它喝下去可以让胆囊舒张，不让它过度的收缩。 哦， 然后这个药其实还有一个作用，我要是静脉啊，比如说我通过血管输液或者说注射，还可以起到一个降压作用。 它实际上是通过扩张了血管然后降低了血压 啊，也可以这么说。对，它就相当于拮抗了我们体内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叫钙离子， 嗯， 导致血管有一个扩张，可以降压。 嗯，所以就这样， 所以不同的剂型 硫酸镁， 对，不同的用途，然后它起到的作用就不一样。 好，感谢我们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啊，用药的专家刘志军刘医生的详细介绍。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再见。 心海中坚持一种梦，你手中的温暖我好想触摸，茫茫人海中我与谁相逢，你眼中的温柔是否一切都珍惜。

北京时间13点整。 FM 98